资治通鉴卷第240唐纪56宪宗昭文张武大圣至神孝皇帝中之下。元和12年春正月甲申，贬元资为抚州刺史。李肃至唐州，军中乘丧败之余，士卒皆惮战，肃知之，有出亚者，肃谓之曰：“天子知肃柔懦，能仁耻，故使来抚寻尔曹。至于战功进取，非无事也。”众信而安之。肃亲行事士卒，伤病者存续之，不是威严，或以军政不肃为言。肃曰：“吾非不知也。袁尚书专以恩惠怀贼，贼易之，闻吾志必增备，吾故视之以不肃，彼必以吾为懦而懈惰，然后可图也。”淮西人自以常拜高元二帅，清肃名为肃威，遂不违背。遣盐铁副使程毅督财富于江淮。回鹘屡请上公主，有司计其费近500万民，时中原方用兵，故上未之许。二月辛卯朔，遣回鹘摩尼僧等归国，命宗正少卿李成使回鹘御驿，以缓其期。李肃谋袭蔡州，表请义兵，诏以昭义、河中、夫方部骑2000给之。丁酉，肃遣石将马绍良将10余骑巡逻，欲吴元济捉生于后丁世良与战，擒之。世良元济骁将，常为东边患，众请哭其心，肃许之，继而召节之。世良无惧色，肃曰：“真丈夫也。”命弑其父。世良乃自言：“本非淮西氏，真元忠立安州，与吴氏战，为其所擒，自愤死矣。吴氏视我而用之，我因吴氏而再生，故为吴氏父子竭力。昨日力屈，复为公所擒，义愤死矣。今公又生之，请尽死以报德。”肃乃给其衣服器械，属为捉生将。己亥，淮西行营奏客蔡州古葛伯成。丁世良言语李肃曰：“吴秀林拥3000之众，据文城栅，为贼左臂，官军不敢进者，有陈光洽为之谋主也。光洽勇而轻，好自出战，请魏公先擒光洽，则秀林自降矣。”戊申，世良擒光洽以归。鄂越观察使李道古引兵出穆陵关，贾银攻深州，克其外郭，进攻子城。城中守将也出兵击之，道古之众惊乱，死者甚众。道古高知此也。淮西备兵数年，结仓廪以奉战事，民多无食。 采灵倩鱼鳖鸟兽食之，亦尽。乡帅归官军者前后五千余户，贼亦唤其耗粮食不复进。更深敕至行县以处之，未则县令使之抚养，并置兵以慰之。三月乙丑，李肃至唐州西屯宜阳栅。西世美败于伯乡，拔营而归，士卒死者千余人。戊辰，赐承职公名权。戊寅，王承宗遣兵二万人入东光，断白桥路，承权不能御，以众归沧州。吴秀林以文成诈降于李肃，戊子，肃引兵至文成西五里，遣唐州刺史李进成将甲士八千至城下，召秀林，城中矢石如雨，众不得前。进城环抱，贼伪降，未可信也。肃曰：“此待我至耳。”即前至城下，秀林戍兵投身马足下，肃抚其背未落之，降其众三千人。秀林将李宪有才勇，肃更其名曰忠义而用之。西迁妇女于唐州，于是唐邓军器复振，人有欲战之志。贼中降者相继于道，随其所便而治之，闻有父母者，即素伯遣之曰：“汝曹皆亡人，勿弃亲戚。”众皆感泣。官军与淮西兵加阴水而军，诸军相顾望，无敢渡阴水者。陈许兵马使王佩先引兵五千渡阴水，据要地为城。于是河阳、宣武、河东、魏博等军相继接渡，进逼兖城。丁亥，李光炎败淮西兵三万于兖城，走其将张伯良，杀士卒十二三。己丑，李肃遣山河石将董绍坟等分兵攻朱栅。其日，绍坟下马鞍山，拔路口栅。下四月辛卯，申河石将马绍良下茶崖山，擒淮西将刘子野。吴元济以蔡人董昌龄为兖城令，至其母杨氏。杨氏谓昌龄曰：“顺死贤于逆生，汝去逆而无死，乃孝子也；从逆而无生，是禄吾也。会官军为清陵，绝兖城归路。”兖城守将邓怀金谋于昌陵，昌陵劝之归国。怀金乃请降于李光炎曰：“常人之父母妻子皆在蔡州，请攻来攻城，吾举封求救，救兵至，攻逆击之，蔡兵必败，然后无降，则父母妻子数免矣。”光炎从之。以为昌陵怀金举城降，光炎引兵入据之。吴元济闻兖城不守，甚惧，使董仲智将罗军守回区， 元济西发亲近及守城卒，以众志以拒之。李肃山河石将归雅田志荣下野卢城，丙申石将严世荣下白狗问岗二诈，癸卯归雅田志荣破西平。丙午游义兵马使王毅破楚城。五月辛酉，李肃遣刘子野、李忠义袭朗山，秦其守将梁希果。六镇讨王承宗者兵十余万，回还数千里，既无统帅，有相去远，其曰南一。由是历二年无功，千里溃运，牛驴死者十四五。刘总既得五强，引兵出境才五里，刘屯不进，越己渡之前十五万民。李逢吉及朝士多言以并力先取淮西，死淮西平，成其盛世，回取横迹，如实际耳。上犹豫，久乃从之。丙子，把河北行营各使还镇。丁丑，李肃遣方城镇鄂使李荣宗及清洗城拔之。肃每得降卒，必亲引问委屈，由是贼中显异远近虚实尽知之。肃后代吴秀林，与之谋取蔡。秀林曰：“公欲取蔡，非李佑不可，秀林无能为也。”佑者，淮西既将，有勇略，守兴桥栅，常凌暴官军。庚辰，又率士卒义卖于张柴村。朔召相于后使用城，戒之曰：“而以三百骑伏彼林中，又使人遥至于前，若将焚其麦积者，有粟邑官军彼轻骑来逐之，而乃发骑掩之，必擒之。”用城如言而往，生擒右以归。将士以右向日多杀官军，争请杀之，肃不许，弑父，待以克礼。时肃欲袭蔡，而更密其谋，独召右及李忠义秉人语，或至夜愤，他人莫得欲闻。诸将恐右为变，多见肃，肃待右亦后，士卒亦不悦。诸军日有谍称右为贼内应，且言得贼谍者具言其事。肃恐棒先达于上，己不及救，乃持右泣曰：“岂天不欲平此贼也？何吾二人相知之身，而不能胜众口也？”因谓众曰：“诸君既以右为宜，请令归死于天子。”乃谢右送京师，先密表其状，且曰：“若杀右，则无以成功。”召释之，以还肃。肃见之喜，执其手曰：“尔之得权，社稷之灵也。”乃属散兵马使，使佩刀巡警，出入帐中，或与之同宿，密语不昧达属，有窃听于帐外者， 但闻又感泣声。时唐随牙队三千人，号六院兵马，皆山南东道之精锐也。素又以右为六院兵马使。旧军令设贼敌者屠其家，素除其令，使后代之。蝶反以情告素，素亦知贼中虚实。已有素遣兵攻朗山，淮西兵救之，官军不利，众皆怅恨。素独欢然曰：“此无计也。”乃募敢死士三千人，号曰突将。朝夕自交习之，使常为行备，欲以习菜。会久雨，所在积水，未果。闰月己亥，常亦还自江淮，得公军前185万民。建议大夫韦寿兼太子侍读，每以真善享太子，有越太子以邪血，上闻之，丁未，罢授侍读。寻初为黔州刺史，授京兆人。吴元济见其下朔叛，兵势日促。六月壬戌，上表谢罪，远戍身自归，上遣中使赐诏，许以不死，而为左右及大将董仲智所致，不得出。秋七月，大水，或平地二丈。初，国子祭酒孔魁为化州刺史，明州岁贡酣革淡菜，水陆地夫劳费。魁奏书罢之。贾臣岭南节度使崔永薨，宰相奏你代勇者数人，赏皆不用，曰：“请有见进酣革淡菜者为谁，可求其人与之。”庚戌，以魁为岭南节度使。诸军讨淮蔡四年不克，溃运疲弊，民至有以驴耕者，上亦病之，以问宰相。李逢吉等竟言失老才杰，意欲罢兵。裴度独无言，上问之，对曰：“臣请自往督战。”乙卯，上复谓杜曰：“请真能为朕行乎？”对曰：“臣誓不与此贼俱生。臣必观吴元济表，事实窘促，但诸将心不一，不并力破之，故未降耳。若臣自意行营，诸将恐臣夺其功，必争进破贼矣。”上月，丙戌，以杜为门下侍郎，同平章事，兼张毅节度使，仍充淮西宣慰招讨处置使。又以户部侍郎崔群为中书侍郎，同平章事。至夏，杜以韩弘以为都统，不欲更为招讨，请但称宣慰处置使，仍奏刑部侍郎马总为宣慰副使。右庶子韩愈为张毅行军司马，判官书记皆朝廷之选，上皆从之。杜将行，言于上曰：“臣若灭贼， 则朝天有期，贼在则归阙无日，上谓之流涕。八月庚申，杜甫怀西，上欲通化门送之。又神武将军张茂和，茂昭弟也，常以胆略自炫于杜，杜表为都押牙，茂和辞以疾，杜奏请斩之。上曰：“此忠顺之门，未清原贬。”辛酉，贬茂和永州司马，以嘉王父高承简为都押牙。承简，崇文之子也。李逢吉不欲讨蔡，翰林学士令狐楚与逢吉善，杜恐其和中外之事以举军事，乃请改制书数字，且言其草制诗词，人须罢楚为中书舍人。李光炎乌重印与淮西战，鬼害败于甲殿。裴渡过襄城南百草园，淮西人以骁骑700邀之，镇将楚丘曹华知而违背，击却之。渡虽辞招讨明，实行元帅事，以偃城为治所。甲申，治偃城。先是，诸道皆有中使兼镇，进退不由主将，胜则先使献捷，不利则凌错百端。杜悉奏去之，诸将使得专军事，战多有功。九月庚子，淮西兵寇阴水镇，杀三将，焚楚稿而去。初，上为广陵王，布衣张素以辩口得幸，即即位，累官至比部员外郎，素招权受禄于外。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李逢吉误之，上欲以素为谏议大夫。逢吉曰：“谏议重任，必能可否朝政，使宜为之。素小人，岂得窃贤者之位？必欲用素，请去臣乃可。”上由是不悦。逢吉又与裴度议议，上方以度以平蔡。丁未，罢逢吉为东川节度使。甲寅，李肃将功无妨。诸将曰：“今日往亡。”肃曰：“吾兵少，不足战，宜出其不意。彼以往亡不无余，正可击也。”遂往，克其外城，斩首千余级，余众保子城，不敢出。素引兵还以诱之。淮西将孙献忠果以骁骑500追击其背，众惊，将走。素下马拒胡床，令曰：“敢退者斩。”反沛力战，献忠死，淮西兵乃退。或劝素乘胜攻其子城，可拔也。素曰：“非无计也。”引兵还营。李佑言于李肃曰：“蔡之精兵皆在回区及四境据守，守州城者皆累老之卒，可以乘虚直抵其城，彼贼将闻之，原计以成擒矣。” 肃然之。冬十月甲子，前长书记郑燮至郾城，密白陪杜。杜曰：“兵非出其不胜，常是良图也。”赏敬用张素为谏议大夫，崔群、王涯固谏不听，乃请以为全知谏议大夫，许之。素由是愿执政及端方之事，与黄甫伯相表里，暂去之。裴度率辽左管筑城于沱口，董仲智率骑出五沟邀之，大呼而进。筑弩挺刃，势将及度。李光炎与田部力战，拒之，度仅得入城，贼退，不扼其沟中归路。贼下马于沟，坠压死者千余人。辛未，李肃命马步都虞后，随州刺史史民刘镇文成，命李佑、李忠义率突将三千为前驱，自与监军将三千人为中军，命田进成将三千人殿其后。军出，不知所知。肃曰：“但东行。”行六十里，夜至张柴村，尽杀其庶族及疯子，聚其诈，命士少休，食干贝，整击敌。留义城军五百人阵之，以断回曲及诸道桥梁。复夜引兵出门，诸将情所知，肃曰：“汝蔡州取吴元济。”诸将皆失色。监军哭曰：“果落李佑奸计。”时大风雪，旌旗裂，人马冻死者相望。天阴黑，自张柴村以东道路，皆官军所未常行，人人自以为必死，然未肃莫敢为。夜半雪愈甚，行七十里至州城，进城有鹅鸭池，肃令击之以混军声。自吴少成俱命，官军不至蔡州城下三十余年，故蔡人不违背。人参、四谷肃至城下，无一人知者。李佑、李忠义掘其城为坎以先登，壮士从之，守门卒方熟昧，尽杀之，而留击拓者，使击拓如故，遂开门纳众，及李成亦然，城中皆不知觉。鸡鸣学止，肃入居元济外宅，或告元济曰：“官军至矣。”元济上寝，笑曰：“夫求为道耳，小当尽路之。”又有告者曰：“成县矣。”元济曰：“此必回屈子弟救吾求寒衣也。”起听于庭，闻肃君号令曰：“常侍传语。”应者近万人。元济始惧曰：“何等常侍能至于此？”乃率左右登崖城拒战。使董仲智用精兵万余人拒回屈。肃曰：“ 元寂所望者，众志之旧耳。乃访众志家，后抚之，遣其子传道持书谕众志。众志遂单骑亦速降。速遣李进城攻牙城，毁其外门，得甲库，取器械。鬼友复攻之，烧其南门。民征复新除筑之，城上始如未谋。不时门坏，元寂于城上请罪。进城梯而下之。贾诩素以见车送元寂一京师，且告于裴度。是日，深光二州及诸镇兵二万余人相继来降。自元寂就秦，素不录一人。凡元寂官吏帐下除旧之族，皆复其职，使之不疑，然后屯于居场以待裴度。以淮南节度使李雍为门下侍郎，同平章事。己卯，淮西行营走获吴元济。光禄少卿杨元清言于上曰：“淮西大有珍宝，臣能知之，王取必得。”上曰：“朕讨淮西，为人除害，珍宝非所求也。”董仲志之去回趋军也，李光炎驰入其壁，悉降其众。庚辰，裴度遣马总先入蔡州卫府。辛巳，度见张翼军节，将降卒万余人入城。李肃据高坚出营，败于陆左。度将避之。肃曰：“蔡人完备，不识上下之分数十年矣，愿公因而视之，使之朝廷之尊。”度乃受之。李肃还军文城，诸将请曰：“使公败于朗山而不忧，胜于无房而不取，冒大风渗雪而不止，孤军深入而不惧，然足以成功，解众人所不欲也。敢问其故。”肃曰：“朗山不利，则贼轻我而不为备矣，取无妨，则其众奔蔡，并力固守，故存之以分其兵。风雪阴晦，则烽火不接，不知无志，孤军深入，则人皆至死，战自备矣。夫事远者不顾近，虑大者不详细，若今小胜续小败，先自恼矣，何暇立功乎？”众皆服。素简于奉己而封于待世，知贤不疑，见可能断，此其所以成功也。裴度以蔡族为牙兵，或谏曰：“蔡人反侧者尚多，不可不备。”度笑曰：“吾为张翼节度使，元恶既秦，蔡人则无人也，有何疑焉？”蔡人闻之感气。先是，吴氏父子祖兵，晋人偶语于途，夜不燃烛，由以酒肆相过从者罪死。度既逝世，下令围禁盗贼，余皆不问，往来者不限昼夜。蔡人使之 有生民之乐。贾深召韩弘陪度，条列平蔡将士公状及蔡之将士降者，皆此地一文。淮西州县百姓己复二年，进贼四州，免来年下税。官军战亡者，皆未收葬，及其家一两五年。其因战伤残废者，勿停衣粮。十一月，上谕兴安门受俘，遂以吴元济献庙舍，斩于独柳之下。初，淮西之人结于李希烈、吴少成之威虐，不能自拔。久而老者衰，幼者壮，安于悖逆，不复知有朝廷矣。自少成以来，遣诸将出兵，皆不数以法治，各听以便宜自战，故人人得尽其才。韩权益之败于阴水也，于其帐中得朝贵所与问讯书。少成数以示众曰：“此皆公卿主权益书，云破蔡州日，其一将士妻女为婢妾。”由是众皆愤怒，以死为贼用。虽居中土，其风俗广利过于一末，故以三州之众举天下之兵还而攻之，四年然后克之。官军之克元济也，李师道牧人通使于蔡，察其形势，衙前于后刘彦平应募，处变送间，前行至蔡。元济大喜，厚礼而遣之。彦平还至运，师道秉人而问之，彦平曰：“元济铺兵数万余外，殿威如此，而日与仆妾游戏博弈于内，俨然增无忧色，以于观之，待必亡不久矣。”师道素以淮西为援，闻之惊怒，寻诬以他过，杖杀之。戊子，以李肃为山南东道节度使，赐爵梁国公，加韩弘兼侍中，李光炎、乌仲印等各迁官有赐。旧制，御史二人之役，人臣诏以患者为管义使。左补缺裴林谏曰：“内臣外事职分各殊，妾在色亲官之缘，绝出位之见，事有不便，必戒于初，令或有防，不必再大。”上不听。甲午，恩王连薨。辛丑，以唐隋兵马使李佑为神武将军，指军事。裴度以马总为张翼留后。癸丑，发蔡州，上封二建以授两手签，使诸吴元济旧将。度至兖城，遇之，复与俱入蔡州，量罪施行，不尽如诏旨，仍上书言之。十二月壬戌，赐裴度爵晋国公，复入之正事，以马总为淮西节度使。初，吐突成璀方贵宠用事，为淮南监军，李雍为节度使， 姓刚言，与程璀互相敬惮，故未尝相失。程璀归，引雍为相。雍齿由宦官进，即将佐出祖，越坐。雍泣下曰：“吾老安外镇，宰相非吾任也。”勿寅，雍至京师，辞疾不入县，不事事。百官道门，皆辞不见。庚辰，贬淮西降将董仲志为春州司户。仲志为元济谋主，屡破官军，上欲杀之。李肃奏先许仲志以不死。十三年春正月已有朔，赦天下。初，李师道谋逆命，判官高木与同僚郭护、李公度、吕建之，判官李文惠、孔目官林英素为师道所亲信，涕泣言于师道曰：“文惠等尽信为尚书有家事，反为高木等所及，尚书奈何不爱十二州之土地，以成木等之功名乎？”师道由是书木等，出木之来州。会林英入奏事，令进奏吏密申师道云：“木前书款于朝廷，文惠从而购之。”师道杀木，并求郭护。凡军中劝师道孝顺者，文惠皆指为高木之党而求之。即淮西平，师道忧惧，不知所为。李公度及牙将李英谈因其惧而说之，使纳至献帝以自赎。师道从之，遣使奉表，请使长子入侍，并献宜密海三州，上许之。以四，前左常侍李训以运州宣慰，上命六军修麟德殿。又龙武统军张凤国、大将军李文岳以外寇出平，营膳太多，百宰相既有论见。裴度因奏事言之，上怒。二月丁卯，以奉国为鸿胪卿，人参以文岳为右五位大将军，充威远营使。于是郡龙首池，起成辉殿，土木尽兴矣。李肃奏请判官大将以下官，凡百五十元。上不悦，谓裴度曰：“李肃诚有其功，然奏请过多，使如李成浑闲，有何如哉？”遂留中不下。李雍故辞相位，务虚以雍为户部尚书，以御史大夫李夷简为门下侍郎，同平章事。初，渤海西王严义卒，帝简王明中立，改元太史。一岁卒，从父仁秀立，改元建兴。以四，遣使来告丧。恒海节度使程权自以世袭苍井，与和硕三镇无书，内不自安。即有遣使上表， 请举足入朝，许之。恒海将士乐自善，不听全去。长书记林运欲以祸福，全乃得出。诏以运为礼部员外郎。裴度之在淮西也，布衣薄旗以策干韩愈曰：吴元济既就秦，王承宗破胆矣，愿得奉丞相书往说之，可不凡兵而服。欲白度，为书遣之。长宗惧，求哀于田弘正，请以二子为质，即献得第二州，书租税，请官吏。弘正为之奏请，上出不许。弘正上表相继，上重为弘正意，乃许之。下四月甲寅朔，魏博遣使送成宗子之感之信及得第二州图印至京师。幽州大将谭中说刘总曰：自元和以来，刘辟、李琦、田季安、卢从史、吴元济祖兵平险，自以为深根固地，天下莫能危也。然顾盼之间，身死家父，皆不自知，此非人力所能及，待天诛也。况今天子神圣威武，苦身焦思，缩衣节食，以养战士，此志岂须臾望天下哉？今国兵亲亲北来，赵人以县城十二，众身未攻忧之。总泣且拜曰：闻先生言，吾心定矣。遂专意归朝廷。戊辰，内出废印二纽，赐左右三军避障使。旧制以宦官为六军避障使，如方镇之监军无印。及张凤国得罪，致仕使赐印，得纠绳军政，世任专达矣。庚戌，召喜雪王承宗及承德将士，复其官爵。李师道暗弱，军府大事独与其卫士奴胡维堪、杨自温、毕仆士、袁氏及孔目官王再生谋之。大将及幕僚莫得预焉。卫士不欲其子入质，与仆士、袁氏言于师道曰：自先司徒以来，有此十二州，奈何无故割而献之？今既境内之兵不下数十万，不献三州，不过以兵相加。若力战不胜，献之未晚。师道乃大悔，欲杀李公度。幕僚贾直言为其用事奴曰：今大祸将至，岂非高木冤气所为？若又杀公度，君府岂危哉？乃求之，迁李英坛于莱州，未至亦杀之。李训至运州，使到大臣兵迎之，训盛气正色，为臣祸福，则其绝语，欲白天子。师道退，与其党谋之，皆曰：帝许之，他日正凡一表解分耳。师道乃谢曰： 向以父子之私，且迫于将士之情，故千言未遣。今重烦朝使，岂敢复有二三？训察失道非实诚，归言于上曰：失道顽于反复，恐必须用兵。继而失道表言军情，不听纳至割地，上怒，决意讨之。贾直言冒认见失道者二，于趁见者一。有化妇在见车妻子戏雷者已现，失道怒，求之。五月丙申，以中武节度使李光炎为义城节度使，谋讨失道也。以淮西节度使马总为中武节度使。陈许因蔡州观察使，以深州立鄂越，光州立淮南。辛丑，以知渤海国务大人秀为渤海王，以河阳都知兵马使曹华为地州刺史，诏以河阳兵送至商河，会县为平卢兵所献，华击却之，杀二千余人，复其县以闻。赵家横海节度副使。六月癸丑朔，日有食之。丁丑，复以乌仲印领淮州刺史，镇河阳。秋七月癸未朔，袭李肃为武宁节度使。已酉，下至罪状李师道，领宣武、魏博、义城、武宁、横海兵共讨之，以宣西观察使王遂为公军使，遂方庆之孙也。上方伟裴度以用兵，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李仪简自谓才不及度，求出阵。辛丑，以仪简同平章事充淮南节度使。八月壬子朔，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王涯罢为兵部侍郎。吴元济济平，韩弘惧。九月，自将兵击李师道，为曹州。淮西济平，上进交齿。户部侍郎判度之黄甫伯、魏卫卿、盐铁转运诚意小其意，朔进献于以供其费，由是有宠。伯又以后路结土突成璀。贾臣，伯以本官，亦以工部侍郎并同平章事，判使如故。至夏，朝野骇恶，至于市井复犯者亦嗤之。裴度催群急陈其不可，上不听。度持与小人同列，表求自退，不许。度复上书以为：伯亦皆前古吏，宁巧小人，陛下一旦置之相位，中外无不害笑，况伯在度之，专以封取客语为务。凡中外养己度之之人，无不思食其肉，必者财损淮西粮料，军事怨怒。惠臣至行营，小欲未免，仅无溃乱。今旧将旧兵，西向资清，文伯入相，比尽惊忧。 之无可诉之地矣。诚意虽人品庸下，然心事和平，可处繁聚，不宜为相。至如伯，资性狡诈，天下共知，唯能上获圣聪，足见奸邪之极。臣若不退，天下为臣不知廉耻；臣若不言，天下为臣有负恩宠。今退既不许，言又不听，臣如烈火烧心，众敌从体。所可惜者，淮西荡定，河北抵宁，成宗联手薛帝、韩弘、于吉讨贼，其朝廷之力能治其命哉？只以处置得宜，能服其心耳。陛下见生平之业时已八九，何忍还自挥坏，使四方解体乎？上以度为朋党，不知行。伯自知不为众所与，亦为巧谄以自固，奏减内外官俸以助国用。己事中崔植封还敕书，即论之，乃止。直右辅之弟子也。时内出积年曾伯赴杜之另卖，伯悉以高价买之，以己边军。其曾伯朽败，随手破裂，边军聚而焚之。杜因奏事言之，伯于上前引其足曰：“此薛亦内库所出，臣以钱2000买之，煎丸可久服。”杜言不可信，上以为然。由是伯亦无所惮，诚意亦自知不合众心，能连锦谦逊，唯向月余，不敢知印秉笔，故终免于祸。五方使杨朝问，望卜系人，破以考锤，择其西前，遂转向乌隐，所系近千人。忠诚消免，合奏其状。裴度崔群亦以为言，上曰：“孤与卿论用兵事，此小事朕自处之。”度曰：“用兵事小，所忧不过山东耳。五方使暴横，恐乱年谷。”上不悦，退。召朝问，则之曰：“以汝故，令吾修建宰相。”冬十月，赐朝问死。进士系者，上晚节号神仙，召天下求方士。宗正卿李道古先为鄂越观察使，以贪暴闻，恐终获罪，思所以自媚于上，乃因黄甫伯见山人柳碧于能和长生药，假虚赵碧居兴堂观炼药。11月辛巳朔，延州奏吐蕃寇河曲夏州，灵武奏破吐蕃长乐州，克其外城。柳碧言于上曰：“天台山神仙所聚，多灵草，臣虽知之，力不能治，常得为彼长力，庶几可求。”上信之。丁亥，以碧权之台州刺史，仍赐服金子。 谏官争论奏，以为人主喜方士，未有使之临民复政者。上曰：凡一州之力而能为人主治长生，臣子亦何爱焉？由是群臣莫敢言。甲午，延州奏吐蕃遁去。人吟：以河阳节度使乌仲印为恒海节度使。丁未，以化州刺史令狐楚为河阳节度使。仲印以河阳精兵3000赴镇，河阳兵不乐去乡里，中道溃归，又不敢入城，屯于城北，将大略。令狐楚视至，单骑出，未抚之，与俱归。先是，田弘正请自黎阳渡河，会义城节度使李光炎讨李师道。裴度曰：魏伯君既渡河，不可复退，力须进击，方有成功。既至华州，即扬己渡之，徒有功享之劳，更生观望之势。有或与李光炎互相遗阻，意至千言，与其渡河而不进，不若仰威于河北，以且使之秣马厉兵，似霜降水落，自杨流渡河，直指运州，得至阳谷至营，则兵势自胜，贼众摇心矣。上从之。是月，弘正将全师自杨流渡河，据运州40里筑垒，贼中大震。功德使上言：奉祥法门寺塔有佛指骨，相传30年一开，开则岁丰人安，来年应开，请迎之。12月庚戌朔，上遣中使率僧众迎之。戊辰，以春州司户董仲志为世太子詹事，为武宁军驱使，李肃请之也。戊寅，魏博义成军送所获李师道都知兵马使夏侯成等47人，上皆是伏诛，各赴所获行营驱使，曰：若有父母欲归者，忧及遣之，朕所诛者师道而已。于是贼中闻之，降者相继。初，李文慧与兄元归皆在李师古墓下，师古轰，师道立，元归辞去。文慧主师道亲党请留，元归将行，谓文慧曰：我去，身退而安全，汝留比昼贵而受祸。及官军四临，平卢兵势日促，将士轩然，皆曰：高木、郭护、李存为司空中谋，李文慧兼佞，杀木、求护、存，以致此祸。师道不得已，出文慧设登州刺史，召护存还幕府。上常遇宰相，人臣当立为善，何乃好立朋党？朕甚恶之。裴度对曰：方以类聚，物以群分， 君子小人志趣同者，势必相合。君子为徒，谓之同德；小人为徒，谓之朋党。外虽相似，内实悬殊。在圣主辨其所为邪正耳。武宁节度使李肃与平卢兵十一战皆捷，乙卯会进攻金乡，克之。李师道姓诺妾，自官军至逃，闻小败及失诚意，则忧计成疾，由是左右皆避逆，不以实告。金乡兖州之要地也，既失之，其次时亦计告急，左右不未通，师道至死竟不知也。十四年春正月辛巳，韩弘把考城，杀二千余人。丙戌，师道所属戍阳令梁栋以献降于楚州刺史李听，吐蕃遣使者论短立藏等来修号，未返，入寇河曲。上曰：齐国失信，其始何罪？庚寅，遣归国。人臣武宁节度使李肃拔鱼台，中使迎佛骨至京师，上留禁中三日，乃立送诸寺。王公市民瞻奉舍师，唯恐伏疾，有劫产充师者，有燃香壁顶供养者。刑部侍郎韩愈上表切见，以为佛者夷狄之一法耳，自黄帝以至禹汤文武，皆享受考，百姓安乐，当世时未有佛也。汉明帝时时有佛法，其后乱亡相继，运作不常，宋其良臣原位以下，是佛渐紧，年代犹促。为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，前后三舍身为四家奴，竟为侯景所逼，饿死台城，国亦寻灭。是佛求福，乃更得祸。由此观之，佛不足信亦可知矣，百姓愚明亦或难晓。苟见陛下如此，皆云天子由一心敬信，百姓微贱，于佛岂可更惜生命？佛本夷狄之人，口不言先王之法言，身不服先王之法服，不知君臣之义，父子之恩。假如其身尚在，奉国命来朝京师，陛下容而接之，不过宣政一件，礼宾一设，赐衣一席，为而出之于境，不令惑众也。况其身死已久，枯朽之骨，岂宜以入宫禁？古者诸侯行调于国，上先以逃猎浮除不祥，今无故取朽秽之物侵蚀之，污助不先，逃猎不用，群臣不言其非，御史不举其罪，臣实耻之。其以此骨复有私，投诸水火，永绝根本，断天下之疑，绝后代之祸，使天下之人知大圣人之所作为出于寻常万万也，岂不圣哉？ 佛如有灵，能作祸福，凡有殃救，宜加尘身。上德表，大怒，出示宰相，讲嘉玉即行。裴度崔群未言，欲虽狂，发于中肯，宜宽容，以开言路。癸巳，贬玉为潮州刺史。自战国之事，老庄与儒者争衡，更相是非，至汉末，一之以佛，然好者尚寡。晋宋以来，日益繁斥，自帝王至于市民，莫不尊信。下者畏慕罪服，高者论难空有。独欲误其度才惑众，力排之。其言多狡讥太过，为宋文唱诗序最得其要，曰：夫鸟俯而啄，仰而四顾，手伸居而简出，举物之为己害也，有且不免焉。弱之肉，强之食，今吾与文唱安居而暇食，悠游以生死，与禽兽异者，宁可不知其所自也。丙申，田弘正奏百资清兵于东阿，杀万余人。沧州刺史李宗室与恒海节度使郑权不协，不受其节制，权奏之，上遣中使追之。宗室使其军中留己，表称惧乱，未敢离州。诏以乌仲印代权，将吏惧，逐宗室。宗室本京师，辛丑，斩于独柳之下。丙午，田弘正奏百平卢兵于阳谷。